而家只係等待藥廠同埋呼籲國家遵守承諾，要求呼籲國家唔好再空談，加速行動分享疫苗。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空心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但是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0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3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5，跌21蚊；美团256.6，跌4.4；阿里巴巴164.5，跌6.4；快手91.4，跌7.85；小米集团24.05跌4.5；比亚迪股份268.8，跌8毫；药明生物124蚊，升2蚊；中国平安59.8，跌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08，瑞士法郎8.446，澳元5.724，加元6.127，新西兰元5.517，欧元9.196。每百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7。日经平均指数报30032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3美元，卖出179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爆水管要封路噶，旺角奶路臣街啦，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一段啦，咁而家奶路臣街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同埋地士道街咧都需要封闭噶，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咧都需要封闭，咁样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元朗百香路牌坊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8至9，恬淡情怀9至10，音乐情人情歌18/22首。 一步高山， 一步低谷， 一步崎岖， 一步平坦， 一步赏花， 一步风霜， 一步边境， 一步险境， 一步遥远， 一步斗圈， 一步风光无限， 一步一望无际， 一步大， 一步快， 一步 一脚印。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的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之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估佢唔到嘅新尝试，原来系呢样。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年少一时歌唱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序列，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机一再拖延，最后开始变得很软。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好像被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 高亚美之前预告咗佢下一首歌会有好大嘅突破，保证大家意想不到。再揭晓，原来佢嘅新尝试系 rap， 尝试将自己嘅经历心态填落歌词当中。作曲谷阿薇，廖宇晨填词谷阿薇，编曲 Tima Kiju 谷阿薇廖宇晨监制 Tima。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 今日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谷阿薇倔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的嘢，见你想见的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放松快活人嘅时间吓，早晨早晨，我系梁继昌啊。 早晨早晨，我系李丽蕊。 早晨早晨，我系不屈不挠，傲气强。越系咁样样，我就唔会响弱势力低头。 其实你呢啲 咁样嘅 名咧，其实呢啲咁嘅名咧，可唔可以啊？就系好好 special 嘅日子，你先至讲咧。我觉得真系其实都唔知道做乜。 唔紧要 ，OK。 你解释一下。 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当你遇到任何挫折、任何乜乜乜物，都要好似我咁不屈不挠。 嗰啲乜乜物物系咩啊？ 傲气。 乜乜物就系咪有 bully 啊？俾人欺负啊？ 即系而家 做啊？ 即系话我哋 bully 你 bully 到一地步咧，你又要不屈不挠系咪？ 系啊，同自己打气咯，每一日都系咪咁样啊？ 系，一就话你啲。 O K， 我系天晴酷热， 我冇兴趣知。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吓，人生吓，所以咪知往冬至都不福。听日仍然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有阳光同雷暴啊。咁啊，好似话今日咧，天文台会考虑挂一号啦。咁 都要啦，哇！琴晚好热啦，你有冇留意到啊？34度啊！我翻到屋企，我系首次第一时间即刻用空调。 34度咩？ 琴晚都30零度啦。 你記唔記得琴日我哋做咗一節目已經去到34度噶啦？不過嗰陣時晏晝咧就唔出奇啦，同埋琴日嗰陽光真係好熾熱啊，曬落嚟， 明嘅 街上面嗰種熱風真係好犀利，係啦。原來夜晚都有34度， 唔單止 我有冇留意？ 夜晚冇34度，我講緊係夜晚都有30几度。咁、因為我屋企咧就喺個房間咧係會有一個温度計嘅，我就會因應住個温度嘅而咧就決定開唔開冷氣或者幾多點開冷氣。 開冷氣 好笑咩？因為我係環保小先鋒嚟噶嘛，係咯，好笑啊！又哦 ，OK， 我都唔知咩應該笑，咩唔應該笑。當我好認真講緊一啲嘢嘅時候，佢就喺度笑。 我覺得 好笑，笑你嗰句， 我笑你嗰句啊，好笑咩嗰句？ 係咯，佢又唔知咩都就無端端佢又笑一餐哦。人哋話要睇住個温度計度開冷氣， 唔係我真係覺得好笑啊！ 點解好笑？解釋一下。 如果你覺得熱咪開咯，嗱唔準開啊，未去到熱。30度啊！ 因為你嘅體感温度同埋其實佢真真正正嘅温度係唔同噶嘛。 咁我實在想問下，你幾多度會開啊？ 我會覺得1-3我就一定開，因為夜晚黑如果你間房都係30度咧，你就會瞓唔到覺嘅。咁、如果有時可能 你台你嗰度已經應該凍涼啲添， 我就覺得係咁。 你冇嗰啲叫做石屎森林啊嘛，係平風效應嘛，你周圍都係啲矮屋古啊，我明白。咁所以如果你嗰度都30几度，即係證明嗰日嗰個熱量都幾高。 嗱，通常如果你話呢一段時間，大家如果留意。24氣節已經去到白露㗎啦，講緊乜嘢咧？已經慢慢就嚟中秋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冇可能會係咁熱嘅。咁我平時咧，我就會大約係去到徘徊27-28度，我屋企啊夜晚黑。咁但係咧，琴日咧又去到成30-31度咧，我就覺得真係好焗咯。同埋最主要嘅就係咧，放咗工翻到屋企咧，而家已經唔算話係翻到好似入咗焗爐咁嘅，但係琴日係，琴日翻到嗰時候，我真係驚愛因斯坦會死咗，我真係已經焗熟咗一隻貓。咁樣啊，好熱啊，同埋係點開冷氣咧？嗰啲熱氣都好似唔散，係走唔到噶。 明白。 所以我覺得咧，應該就係焗嗰條打風啦，係嘛？ 冇錯。 又或者就係焗落雨啦，就會 因為兩個風添啊，今次 雙颱風啊。 雙颱風啊！不過琴晚咧，我有個意外嘅發現啦。咁樣有時咧，我就3-4点咧。即四五點啦，會做運動，但真係好，我一係啊，四五點，其實四五點屬於黃昏啦，係咪？但都係即係汗流如雨嘅。 唔笑，點解你唔笑啊？大家笑啦，仲唔笑？到底啲唔應該笑嘅地方笑噶嘛？ 不屈不撓， 佢今日帶咗好多把匕首起身，喐插到你血流成河，喐啲就插。 有三叉戟。 咁又琴晚咧，因為我出咗街做啲嘢，咁啊翻到6点几啦，六即系天已經黑啦。咁平時我就唔會喺咁夜做嘅，因為又影響食飯時間。但我琴日諗啊，我未做喎，咁我依排我想 keep 翻少少啦，咁樣。咁啊，哇！原來嗰個時間做先最好啊，即係叫入。黑啦，同埋夜晚 有風啊！ 而家一入黑咧，原來係涼嘅， 係喎，講咗俾你聽好耐啦， 冇錯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做運動咧，咁其實 我好涼啊，好笑啊！點解會咁涼嘅？因為你係涼計啫，所以好涼。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中意運動咧，尤其是緩步跑啊、jogging 嗰啲咧，我諗而家真係要6点後先好做，係咪啊？ 好好笑啊！我覺得。6点钟先至 jogging， 我翻个点嘅歌俾你啊，马小强，只歌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嘛， 知道知道， 不如揾啲由我点俾佢听啊， 今日我咪话帮你点俾佢， 多谢多谢，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就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 牛仔嘅版本叫做你知道我就系等你吗？每日早上十点钟，我哋三个都系等住大家一齐听我哋呢个风骚快活人。31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5%。FM 94.8至96.9，每天三小时。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好啦，其实身边咧好多人咧有唔同嘅生活习惯嘅，咁啊每一天咧唔知你会唔会啲嘅习惯咧？十点咧喺度听住我哋嘅 Radio Two 风骚快活人啦吓， 系咁系多谢你啊， 多谢晒，多谢晒，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啊！讲到习惯咧，今日咧呢个讨论区见到有一个人咧嘅讨论成为一个新闻里边嘅焦点啦，好多人都系倾紧呢一样嘢，就系咩咧？即系呢个男仔嚟嘅，咁呢个男仔咧暗恋咗个女仔，咁啊虽然对方咧大佢一年，但系男仔女仔一年半年，即系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啊想试下发展啦，咁啊约下对方食饭啦，等等等等。一日咧食食下饭，发现想赞个女仔啊！你今日扎起马尾，几好睇，又笑。 我真系觉得好好笑。 扎起马尾有冇笑？ 真系病入膏肓，系咯？扎起马尾又笑。 病入膏肓。 唉，我都唔知点算。 扎起马尾几好睇，咁样样。点知对方我系啊，今日因为 冇洗头啊嘛，所以咪扎起头 先扎起头。 我成日都听佢哋咁讲嘅，因为我个男朋友都系长头发嘅，当佢觉得好立嘅时候，咪扎起唔觉噶。同埋嘅就系如果你系冇洗头去扎起嘅话咧，系靓啲嘅。 嗯 系啊，因为佢会立到咧，系 啊， 立到咧好似专登搽咗嘢咁嘅。唔笑，快笑啦！ 咁跟住呢个男仔就呆，佢话自己呆咗。 吓，点解啊？ 因为佢吓，原来你唔系日日洗头噶，即系佢心谂啊，佢唔系讲出嚟。吓，原来佢唔系日日洗头噶喎，咁样样。佢话佢自己由于而家夏天，你几我头先都讲完啦，夏天都几热噶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吓夏天你都唔系日日洗头，咁污糟嘅咁样样，佢就觉得支持唔到，即刻马上咧对呢个心目中嘅女神嘅印象分 扣分。 扣分啦，系啦，咁佢就摆喺上讨论区啦，咁都有啲人同意佢嘅，哇，夏天咁 dirty 嘅咁样样，不过亦都有好多网民就话啦，傻仔，女仔唔会日日洗头噶，咁样样，系啦，咁有啲网民话，我太太同我女都系隔日洗嘅咋，你见嘢见识少啦，咁样样，我就咁睇嘅，我觉得如果个女仔坐埋你身边，你都闻到一阵头油味、汗味，咁就唔系几好，但如果你根本唔知道，即系话其实冇乜大影响啦，你而家系心结啫，即系你个心里边觉得佢唔干净啫，系咪先？ 我觉得系唔够爱佢咯。 因 为咧，我曾经咧系听过有一啲男仔讲啦，咁就系话咧，佢哋会觉得咧，女仔有时譬如可能系有啲佢自己嘅味道，嗱，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身体嘅味道噶，你有冇 feel 到噶？或者你去人哋屋企嘅时候咧，开门嗰一下咧，系有佢屋企嗰阵味噶。咁我又会觉得就因为有朋友曾经有讲过，佢哋会觉得女仔系做完运动全身都系汗，同埋你有时会轻轻闻到嗰啲汗味夹杂佢自己嘅身体嗰啲味道，好可能系洗头水味又可能佢只系喷咗少少嘅一啲香水味，佢觉得系好性感嘅。 哇， 唔系咩？ 即系唔系要干净到一尘不染嘅？ 我 系 你明我讲咩？ 我梗系明啦， 体味好紧要啊。 系啊，咁但系如果佢话即系唔洗头呢一样嘢啊，我觉得个人嘅标准好可能唔同啦。嗱，我自己因为系短头发咧，其实基本上系每日都要洗嘅，因为每一日我翻工之前，我一定会有啲 hair product， 即系可能系啲盐水啊，或者会搽咗啲嘢，咁所以我一定要洗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会嗰啲嘢残留喺呢个头皮度咧，系会好容易会生癣啊，或者系生嘢嘅。哦、又好好笑，咁所以咧就 佢咪有个掣坏咗？ 我唔知啊， 佢一定有个掣坏。你试下， 系，所以你见唔见到？ 你揿下， 其实我已经唔敢望佢啊！你知唔知？我惊我一望佢，以为佢要我交 Q 俾佢，就哈哈哈哈又喺度笑啊！咁我 都系嘅，我同样都系啦。我唔单止我以前咧吓，即系两日两次啦，一日。早上翻工前夜晚，我而家唔得添。 冲凉，你讲紧？ 洗头， 洗头， 我 冲 凉就会洗头，洗头就会冲凉。 短头发我冇问题啊， 冇问题。 其实你觉得好清爽噶。 而家有时咧出去 買完嘢都已經成身汗，你覺唔覺得呢幾日啊？ 我會，我都會再衝， 我都會再衝。 咁啊，一個身。 但係第三次、第四次未必會用嗰啲洗水啦，係啦，即係真係揾水過一次， 冇錯， 等啲汗冇咁立，即 係叫做過水咯。 嗯，過一過水 係咪啊？係啦。 阿馬生點啊？馬生， 我都係早晚沖兩次涼嘅， 早晚兩次即係四次 嘅 啦。 唔係， 都咁油嘅點解？哦，係咪先？咁啊，你冇落嘢㗎係嘛？ 有落簡液啊，洗頭啊。 我同你話落橄欖油，即係油頭都未再沖多次，推多次油添。 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好多油啊，好油份，好緊。 你會唔會覺得女仔要每日洗頭先？ 唔需要，但係即係如果約會。咁我覺得個女仔最好洗一洗頭啦，即係如果我今日唔約你，你唔洗咪冇所謂咯。 咁好明顯，其實個女仔都應該係係啊，好 casual 咁樣， 係 啊，飲杯咖啡咯， 都冇諗住喺你面前 set 到行 啊。冇錯，冇諗住要留下深刻嘅印象啊，一定係咁，所以係咁要求其嗰度扎條辮就算。 即係你見阿 Sarah 見你有冇化曬妝啊，行曬咁啊，噴埋香水啊， 冇 冇。Potion Number Nine 你有冇噴？ 冇，佢細曬嘢咧，一陣佢又笑。 細曬啦， 香水好香啊！咁咯，系咪？系啊，我就觉得嗱，其实又咁讲，有时咧，你会见到啲女仔，就算喺你面前度化行妆，喷好靓嘅香水，又或者就系化到即系成个人好靓，你去到佢屋企你就知啊。我见到唔少系吓死你啊！成笪地系冇一笪地方你可以踩落去咧，系冇嘢掹你， 全部都垃圾， 掹你嘅脚噶， 系 真心 啊，真系。 尤其是系嗰啲咩厕所又或者啲浴室咧，哇！你见到啲嘢嘅话，系全部都我见过有一个真系吓跳嘅，就系其实佢声称。每一次一定是会化行装出来跟大家见面，有一次因为就是类似是、去旅行见到即是见真章了，所有的东西就摊晒出来的、他的化妆品全部都甩骨他那些的 盖对不对上的 他那些的粉扑、那些东西的话你知道他应该是买那天直至到那天他都是不用的、你那些素、啊、那些呢是全部都停在一嚿嚿的、你觉得哇为什么你这样的人即是个外表是这样没错原来你嗰副化妆品是咁嘅样咯，你觉得话 amazing 啊！ 你谂下，如果你系女仔啊，你对佢唔会有啲咩嘅想法啦，都系朋友啫，你都觉得咁。你如果佢追佢嗰个男仔，突然之间去到佢闺房，见到哇， 系啊， 系咪即系一盆冷水？ 你会唔会皱 头啊？我会啊，特别嘅，如果个厕所浴缸咧成。 成扎 头 发 咧，我真系觉得好反感嘅。我曾经咧住西贡咧，又有一个小女朋友嚟住，住下住下，我觉得佢好污糟邋遢。原因佢就系冲完凉， 我污糟得过你咁好糟噶啦，都应该系个班佢走啦。 唔系，同埋你同佢应该好夹噶，系咪先？ 应该系天造地 味相投啊嘛。 系啊，成地都系头发，成地都系湿啦。 呢个一定嘅，头发成个个都会跌噶啦。但问题你有冇执翻佢咁解啫？ 一日终于我忍无可忍，唔该你执翻晒啲头发，抹干净个地，佢喊。 你啲語氣咪好衰啊！你有冇字啊？咁咔咔咔笑住講啊！哈哈哈！唔該你執啊！哈哈啲頭髮，哈哈哈！ 咁對方就覺得唔認真噶啦，你講笑啫，拜拜咁樣噶咯喎。 結果佢真係嬲咗，從此就冇從此啦。係啊，因為佢覺得點解要 哦？咁我明啦，佢借啲耳啫，借啲耳，其實 想 同你分手好耐啊！佢就知道有一樣嘢， 掹頭抌落地，掹頭抌落地， 原來掹頭。 我最憎就係啲頭髮就剪， 掹落掹落地，等你中意我啦。 所以我又覺得冇得好講嘅，係嘛？即係其實你嗰啲生活習慣，或者你嗰個人個樣，或者中意佢著啲咩衫，或者係化唔化妝，咁其實你真係好難講。 但頭先你例如講啲見真章咧，其實咧就我唔係贊成同居啊，但我想講就係如果你結婚前咧，你對對方有太好美好的幻想咧，又覺得佢好乾乾淨淨啊，執到啲嘢好靚立立咧。你一結婚咧，或者一同居咧，你就會知道 先去個旅行咯， 你就會知道 旅行你知噶啦。 你好多嘢係真係要慢慢去磨合去適應，佢有冇避寒啦？佢瞓覺個習慣會點啦？會揈嚟揈去啦？ 會打你 啦？打你一手拍過嚟啦？ 都有 咩都會發生嘅。 係啊， 我想問你，如果襪你覺得係咪每日都要換襪？ 梗係啦。 我就發現一個女仔，佢一對襪就兩日，哇！我已經覺得好煩。 冬天都唔得啊， 係咪啊？ 係啊，你得唔得㗎？ 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討論嘅地方 啦。係啊， 因為我哋曾經都有討論過嘅就係，你知唔知我哋女仔有好多個都會覺得，尤其是係冬天啊嚇，即係講冬天啦， 襪係唔會污糟嘅， 唔單止係襪，講緊 T 恤。 T 恤有時我哋都會覺得就係你冬天嗰啲厚揼揼嗰啲有毛嗰啲 T 恤咧，咁咧就會翻到去你覺得冇乜味啊，今日冇乜點出汗啦、啊，又噴下香水，翻嚟香香嘅，我哋會掛翻入去我哋嘅 你有冇著底衫先？ 有著底衫。 即係如果有件底衫。 講緊嘅就係嗰啲毛毛，你明唔明啊？ 即 係毛毛大件嘅 T 恤，你唔可以成日洗㗎嘛。係 你貼腳個貼身嘅喎、啊。 有腳汗㗎、啊。 當然啦，即係底底你需要每一日都要換啦、啊，但係襪係 啊， 我哋都未必覺得需要成日。 所以冇得拗佢呢样嘢， 系啊，男仔就会咯。Okay. 我每日日换物。 好啦，咁讲到冬天啦，你发觉你着嗰件衫其实都系冇出汗嘅，你会唔会翻去都一定要洗啊？ 咁就唔会， 唔会。 哦， 但 系 如果贴身贴肉嗰啲，譬如底衫啦、内衣裤啦，或者袜嗰啲贴住个身嗰啲，就一定会换。 O K， 系啦，哎，好啦，十点半啦，先睇下先，听听呢个十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天文台会喺今日下午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康森今朝早进入南海中部，并喺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喺香港以南至西南大约600公里外掠过，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天文台又话，康森可能同另一热带气旋灿都出现相互作用，使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此外，现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灿都会在未来一两日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随后有可能进入南海东北部。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商讨通关的时候，需要研究一旦社区出现感染个案，需要采取乜嘢措施，防止个案会输出到对方的地区，以及针对已过境人士的暴露史，有冇机制可以互通消息，令到追踪可以更快同埋更有效，同时亦都可以避免一旦出现个案，令相关措施有需要叫停。被问到怎样进一步提升本港的疫苗接种率，梁志超建议所有有机会接触到长者的医疗机构应该以类似接种流感疫苗的方式，见一个倾一个，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他又说，可以在长者接触到的医疗点提供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意见，以较全面方式推动长者接种。南韩新增20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2000宗，再多9名患者不治，累积267470人确诊，2343人死亡。韩联社报道，首都圈的单日社区感染个案连续两日新增超过1400宗，占全国七成左右。防疫部门担心，如果首都圈病例未能够控制好，可能在中秋小长假期间随往返乡人潮而波及全国。北马其顿泰托沃市一间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的医院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消防接报之后到场，用了大约45分钟将火救熄，伤者已经送往首都斯科普里的医院治理。卫生部长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发生火警的医院去年才临时搭建，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但是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6点，跌314点，总成交金额49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9点，跌7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5跌21蚊，美团257蚊跌4蚊，阿里巴巴164.3跌6.6，快手93.0。啱啱转咗系92.95跌6.3，小米集团24.05跌4.5，比亚迪股份264.6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5.3跌1.5，盈富基金26.66跌2.4，药明生物122.7升7毫，中国平安59.85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1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9，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1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00美元，卖出17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咁而家车龙排翻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又坏车，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咁喺旺角嘅奶路臣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咁而家奶路臣街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同埋地士道街咧系需要封闭噶，就系、是、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咧，因为水管急收需要封闭，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亦都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元朗发香路牌坊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获好评嘅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只出威的马仔， 唔好怕蚀底，做咗先。唔系话你连基本有嘅尊严都冇，即系唔系讲呢种情况。别人有阵时睇你会觉得话马俊伟你做多咗啦。我唔系，我做得开心。有阵时如果喺你嘅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够即系做多一点点，你唔好计较咧，你得翻嚟嘅嘢系你意想不到咁大。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嗱，有啲世界上嘅迷思咧，咁今日睇到一个讨论区嘅新闻咧，佢就话韩国有个节目，其实佢都系 quote 翻一个叫做美国方面嘅健康网站所讲嘅研究嚟嘅。佢话研究话咧，开冷气咧系会致肥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嗱，我就冇听过呢个讲法嘅。我只会觉得咧，开冷气咧系会令到个人习惯咗一个舒服嘅温度啦，所以你一去到户外咧。尤其我睇我屋企啲小朋友啦，就一去到户外，好快就會覺得好難忍受啊！即係對於嗰個叫做冇 air condition 嘅環境咧，個容忍度好低。唔知道你會唔會同意我講法？其實我哋自己有時都係噶，即係以前當我細個嘅時候咧，冇冷氣嘅，得個風扇。咁啊，吹住風扇瞓咯，好地 有時瞓地下， 係咪好地地咧？因為都會生嗰啲飛枝啊，飛枝唔係傳染嘅，飛枝係熱得滯咧，個頭上面咧有一點點嗰啲嘢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出過 熱痱 啊？熱痱，對唔住，唔係熱痱，係啦，咁要搽啲熱痱嗰啲水咧， 係啊係啊 係啊，細路仔啲成個頸咧，即係嗰啲最多肉嘅地方咧，又會出到好痕嘅。咁當然而家下一代而家就唔會有啦，因為已經全部一到夏天就開曬冷氣啦。咁係辛苦嘅，但係慢慢你就會慣咯。 但係又會有個冷氣病啊嘛。系嘛？即系听闻若果话，即系你要去喺啲冷气嘅地方太多嘅话，呢、這个人会比较湿啊嘛。 系啊， 所以其实我谂系每一样嘢都一定系有弊、有弊同埋有利嘅。 冇错。 咁佢嘅研究系点解会话，即系如果你成日都开冷气嘅话，你个人会肥咧？ 嗱，佢有一个科学家解释嘅，佢话人喺个温度需要维持喺摄氏36.5至37度之间， 正常体温。 要将呢个体温咧维持呢个温度之间，身体系需要制造好多能量嘅。如果温度太低，会令体温下降咧，身体就会燃烧能量，令体温上升。 冇错。 相反，如果温度太高，咁咧身体会排汗啦，吓令个体温下降。咁喺呢种咁嘅调节嘅体温嘅过程之中，新陈代谢速度会变化，燃烧卡路里嘅效率亦都会变高。如果身体长期只系一个温度适中嘅范围，即系开咗冷气啊嘛，佢又唔会冻啲，又唔会热啲，就唔需要去调节体温啦。 即系24度就24度啦。 你嘅 fat 系啦，就 唔使喐嚟喐去，你嘅身体调节体温。 讲就系咁讲啫，咁到底系唔系咧？咁仲要即系进一步嘅睇翻各方面嘅研究啦。我就麻麻地信嘅。 系啦，我就唔清楚，但系因为咧，其实我最近咧都有一啲嘅分享嘅，有啲嘅分享嘅咧就係、是有朋友咧佢都叫做係叫上一年紀嘅一位 uncle 啦，咁跟住咧佢咧就最近我哋同佢食飯嘅時候，發覺咧佢仲 keep 得好好，咁我就問哇 uncle 你係咪做咗好多運動啊？定係你有啲乜嘢食療方面，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佢冇，我都係照好似以前咁樣食。我咁，但系問題係運動就冇乜點做，咁我就嚇點解你會咁樣噶？你啲面咧係斑緊嘅，仲有就係成個人咧活力充沛嘅。 佢話佢咪打啲乜咩？打啲咩？ 就係冇。是天然的，他说用两样东西，一是就是当然他要容许到能够有一些这样的准备，就是家里就他可以 sauna 就是焗汗，跟着他就是排毒，另外呢就是用一些就是冷冻法，冷冻法就是其实在荷里活呢曾经有讲过，有很多的荷里活的女星他们都会是 去一个好像个雪柜一样的，剩下个头的、即是你入了去的时候就 是全身 雪住自己。正如刚才你也有讲到的，就是你的身体在一个很低温的情况之下呢，你是会燃烧脂肪吗？就是用这个这样的原理了。咁跟住其實你就唔使喐㗎啦，你就只係去雪下自己，咁跟住呢佢就燃燒脂肪，以及嘅就係佢嗰啲毛孔亦都會因為咁樣嘅話呢而會收細，所以呢你個人咪好掹緊啦，以及嘅就係唔使喐，唔使點樣。 不過你講得啱，真係要 被動地幫你做運 動咯。你點擺布？點擺布咁嘅機同埋點樣有桑拿啫？ 咁你有一啲地方有嘅，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地方你可以去 join 咗之後，佢有呢種咁樣嘅服務可以提供嘅。咁佢就話只係靠呢兩樣嘢。 純粹參考下， 純粹參考就當然啦， 係啊。是真的吓， 冇错。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嘛，系嘛。 嗯 ，OK， 好。 OK， 等待听呢一个嘅。 各位朋友，我系 肥强周记。 我覺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緒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邊想，思想調教去好的角度，那裡當然是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做個快活人。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鐘，風鬆快活人。 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 大家好，今日我的心情好忐忑，因为处女按听落，唔该两位俾少少掌声我，顺利吗？肥强周记 episode 十一。潮语有云：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没人追，六月对象催。你可能会问我，咁其他月份点啊？九月又点？十月又点啊？其实好简单嘅。如果减极都冇成绩，咁啊，不如听下肥强周记嘅金石良言啦。就是在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六，即是上个礼拜六，那天天是时晴时雨，又有一个对我心仪已久的女士支持，一早约我吃早餐。她说她很欣赏我上星期介绍的芥兰文，感觉我整个才子加文青，很欣赏和倾慕我，想和我深入了解和沟通，顺便 share 啲健康减肥心得。大约十一点，我哋终于喺一间餐厅遇上，我哋即刻点下头，互相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啊，因为佢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比三年前认识嘅我肥咗好多。佢话佢可能唔想再认识我，我只系知道。在这一刹那，我真的很想好好地问候一下他。原因是他大约十年前认识我的时候是一个重60kg 的小伙子。后来我们很久没见，中间我经历了人生体重最高峰，即是75kg。到今天我已经减到得回64kg 的猛男。当然比他当初认识的我的确是重了4kg。不过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取笑我奚落我呢？其实芝芝，你可以给一个温柔兼充满鼓励的眼神去拾捕我。吃完那份全日早餐之后，我们开始互相交换健康减肥心得。他其中的方法我认为都有参考价值，就是一有时间大家都很容易，就是要站到这一席，或者坐的时候又要坐到直一直，然后收腹，不要搞我的事，忍住怒气，忍到忍不到就慢慢呼气。他说只要持之以恒，日子有功，那个腹部应该收回了，就有机会有效帮助减去肥肥的肚腩。我应承芝芝一定会记住他对我的叮咛，我不会当耳边风。他希望年底的时候可以跟我去 vacation， 我听到之后当然开心到想跳戏啦。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39寸的肚腩一定要减到最低最低限度是34，没错，是34，意思是我们的感情是于三同四，即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临走他问我认不认识黄渤，黄渤啊，我老友怎会不认识呢？我即刻引黄渤《滕王阁序》其中四句，即是老当益壮，明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惧青云之志，意思是年纪老迈，情怀更加豪壮，不可以因为白头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意志就会更加坚定，不会掉了个青云的志向。好彩预科的时候熟读了拨哥的鸿文，在支持面前我抛起个书包仔，最后他接住抛第一句，他最喜欢有内涵内外兼备的猛男。那一刻我发誓，我一定要成功瘦身，除了我的手指，因为手指太瘦，芝芝有机会飞出我的手指啦。年底快点到啊！肥强金句：七月自强不息， 即系乜都唔识。八月志明得意，以为好得意。九月治标兼治本，十月自得其乐，以为回乐。加油，努力。等阵，多谢呢位师傅。 老子之言，只是为不知，在乎在乎，是人和情真，爱神是誓言，只为知之，不在乎在乎，是人和情真。什么？还是要想一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的白纸啊，金汤挂面糊，准时冲到这，莫过如此也。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流星的清晨，是否？ 讲到一个新的突破啦，因为咧我哋咧有一个叫控制 panel 位嘅，今日马老师自己按 panel， 咁或者如果大家听到觉得有少少唔顺畅咧，就讲声唔好意思先。 哇！ 我依家咧， 你按完之后你个感觉系点啊？觉得？ 我觉得好似踢完一场波， 系咧， 系啊，我全身大汗，所以即系呢个油冲，我真系觉得啊 ，Michael 系好犀利嘅，系啦，咁啊都同大家讲翻啲嗰个前因后果先啦，因为咧其实佢得佢喺度open 机嘅就系on panel 嘅，咁啊琴日咧我哋就希望话即系有一啲嘅驾驶改进课程就可学，咁啊等咧我哋啲完全系唔识嘅人嘅话咧，就由一个即系由 A、B、C。个概念开始，咁一路咧就话所有个 technician 咧都甘拜下风，都系赞到阿 Michael 咧系真系飞起嘅， 唔系 因为咧就系做我哋嘅片段人间，你就会清楚噶啦。因为如果大家系有听嘅话，我哋系 live mixing 嘅， 冇错。 而且佢重要嘅就系睇住个 panel 之外嘅话，佢仲要做戏，佢有时仲要喊， 系啊， 七情上面， 有反应嘅仲要。 所以其实系好难做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咧，琴日咧上咗堂之后，我就会发觉哇，原来系真系咁。难，同一时间我觉得系要将个脑割开七八分，系啦，又要顾个 panel 啦，又要顾个电脑啦，又要睇剧本 啦，效果啦， 系啦， 又开埋麦俾你哋啦， 系啦， 你哋几时讲嘢？试过有一次阿马超哥喺另外一间房开麦，我又唔记得开啦吓， 系 咁，有时会吓，好，多谢大家支持，继续十一点后，继续我哋节目。 游泳、乒乓球、空手道同埋场地单车项目。市民即日起可以在邮票策划及拓展处的网页或者 Facebook 专页预订，亦都可以下载并填妥订购表格，交返去任何一间邮政局或者是投寄俾香港邮政。截止订购的日期是今个月21号。另外，为祝贺港队在东京残奥会的表现，香港邮政亦都将会发行另一款的邮票作为纪念，详情稍后公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但是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1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6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8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22.5；美团256.2，跌4.8。阿里巴巴164.2，跌6.7；快手95.25半，跌4蚊；小米集团24蚊，系跌5毫；比亚迪股份264.6，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5.2，六跌1.54；东岳集团24.1，跌9.5；药明生物122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6.6，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08，瑞士法郎8.452，澳元5.724，加元6.13，新西兰元5.517，欧元9.196。每百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2。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1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9.93美元，卖出1,79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观塘绕道啦，近观塘码头。 咁旺角嘅奶路臣街由于爆水管啦，而家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咧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奶路臣街咧有爆水管，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奶路臣街要封闭啦。咁而家地士道街咧都需要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东莞街、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元朗八乡路牌坊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你写紧乜嘢啊？ 我的广播生涯 点解咧？ 访问过嘅嘉宾讲啲内容太丰富啦，我都要做定准备， 唔使急、啊。 点解咧？ 等你写完，到时可能已经系二台五十周年啦。 唔系啊嘛，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话你知。 食饭我要揀星级食肆，酒店要住五星级，装修维修工程就梗系揾积安建星级企业。 系啊，做得装修维修业嘅星级企业，就代表佢哋通过积安局嘅严格审核，符合良好嘅安全标准。 仲有啊，星级企业咧会实行安全管理，咁工程就少好多意外啦。同埋星级企业会为员工购买合适嘅劳工保险，多重保障，我哋都安心啲啦。 积安局仲会资助中小企购买防堕装置，又有安全管理系统，又有安全装置，但系最紧要就系工人要适用啊。所以积安局咧会免费提供埋训练课程，工友上完堂仲有津贴攞，又开心又安全，做嘢都企理又妥当啲啦。 所以我哋喺揀装修维修工程公司嘅时候，记得优先选用积安建星级企业，咁就安心又放心啦。 想搵星级企业做工程，上积安局网页www.oshc.org.hk。记住啊，安全系救命啊！ 以上资讯由积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程、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进入第二个小时啊，星期四咁啊，今日一阵间会有呢个开心字典啦。不过提醒大家，头先听呢个新闻啦，就话今日下昼可能会改卦，唔系改卦，即系会卦休风流啦，冇错啦。咁所以留意个风势嘅发展。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6%。今日天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雷暴嘅。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好，交俾马老师 ，Open Heart Dictionary 啦吓。 谦卑，谦卑。 点啊？谦卑强，知道咧，而家系咪啊？ 知道。 头先我正做出去啊，都唔知佢做咩无端端咯。 唔系佢头 先 话 咩事啊？ 头先少少唔舒服， 个喉有啲唔舒服 啦。我都觉得你系吓，即系验完身翻嚟之后嘅话，好似唔系好掂。 百病重生。 系啊， 唔知系咪啲啫喱？ 唔知你啦，系咪你系咪黐咗呢个口啊？带 cream 咁。 唔系啊，喺个头嗰度画啲啫喱。 系咪咯？ 好， 你有少少问题。 翻回正题，今日嘅开心字典， 今日讲个飞字。 飞字。 以前就啲雀仔啊、虫啊咁喺个用个翅膀喺空中嗰度飞嚟飞去啦。喺翱翔天際啦，咁而家就叫做分手，或者撇 飛咗佢， 系啦，撇咗佢啦。 系好 有起之後被撇咧。 其實我想問咧，呢個可能要喺說文解字講咧，點解同一個人分手係用個撇字嘅？嗬， 係咯， 嗬。我有時都諗點解咧？撇咧其實係一個寫字嘅一個 一撇一捺， 一撇一捺。我哋細個都講緊，係啊，咩一動一點啊，一撇一捺咁樣。咁但係點解同一個人分手叫撇咧？咁樣 嗱，你有冇 研究過啊？ 撇清關係啊，撇其實都有、即係剔開， 或者撇開啲油，撇走啲油咁 啊，個撇 即係個動作係好似拎走一樣嘢，係 啦，係啦，係啦，咁咯， 知道。 好，而家有一個例句嚇，記住，凡係用個撇字咧，就用個飛字嚟代替啦。 好， 有起之後被撇就係、是、起飛，个头成日恶下恶下，因为你个头成日恶下恶下被撇咧，就系、是、恶飞。好啦。小王子被撇、就是王妃。好，而家开始正式进入课程啦。 好，嚟啦。 第一条，撇甩啊古巨基， 飞机。 撇甩我老友王德斌， 飞奔。 撇甩无端端抹腿嗰啲衰人， 飞毛腿。 是但揾个理由撇甩个大话精， 是非精。三个字啊嘛， 是非精， 是非精，冇错，冇错。撇甩女朋友的机会，就喺马场啦。 飞机场， 撇甩嗰个成晚咦鹅鹅嘅山东美女， 飞鹅山， 飞鹅山， 啊好劲啊你哋， 有几啊做定噶嘛呢啲？ 系啊，我做功课噶。 系啊，你好叻啊，但好多个都唔识解噶。 好，去食炸鸡庆祝，因为终于撇甩咗九龙塘嗰只走鬼啦， 鸡飞狗走。 刘德华因为一言不合啊，即刻撇甩咗嗰个雨多田光啊， 飞儿流言蜚语。 嗱呢句好紧要啦，大家听清楚。 同我有关嘅 系啦，小时候阿李婆学人撇甩个都是猛男， 小李飞刀，啱唔啱啊？ 我净系唯得识呢个啫，你知因为佢写我嘛，我冇紧张，佢就佢闹我乜嘢咧？ 我冇闹你， 我就知你冇。 系啦， 第十 好撇甩嗰个阿蝉，然后落手巴同一个靓女壁咚， 飞蝉走壁。好啦，热身完毕， 热身完毕， 系啦，嚟咯，好啊，我嚟先，我呢个好快嘅啫，第一个就系撇甩张柏芝。 飞枝，真 系 好快喎、 啊！好似系飞白， 飞枪， 飞枪， 原来系飞枝。好， 第二个， 好， 陀贝佬撇甩谭咏麟， 陀飞轮， 陀飞輪， 陀飞轮，哇，呢、這个好嘢啊，陀飞轮， 好贵啊， 系啊， 好，你有冇俾我嚟？ 好， 有，系咪我先啊？ 我嚟先， 嚟啊！ 小强撇甩女朋友阿娥。扑向野火嘅阿娟， 飞蛾 扑火， 冇错啦。好，到埋先。 扑火我都有啊。 成日一嚿云嘅佢， 撇甩咗个洋人女朋友。 云飞发散， 唔系，我呢个系三个字。 云飞扬， 系啦，云飞扬。 O、okay, K， 好，我呢一个咯，听住。卢觅雪同黄一山撇甩胡杏儿去玩。 雪山飞狐，哦， 咦，雪山飞狐我都有啊，我又有个雪山飞狐，我同大家交流一下先。食紧雪条，突然间俾林珊珊撇甩咗，从此有臭狐。 雪山飞狐， 你都冇飞， 啊、 有 食紧、哦、雪条俾林珊珊撇甩咗嘛？好， 头先你嘅飞蛾扑火我都有噶，我就系会系撇甩双天鹅去扑水救火。 正哦，有一条、啊、我好紧要嘅， 长唔长噶？几个字？ 唔长，四个字。 四个字。 好， 有个好靓嘅空中小姐，中意咗马小强，即刻撇甩旧情人。我要重复三次，有个好靓嘅空中小姐，中意咗马小强，即刻撇甩旧情人。四个字嘅，系啲活动嚟嘅。 我哋系大家空中飞人， 系啦， 空中飞人， 系啊，有个好靓嘅空中小姐。 哦 中意咗马小强， 系、因为我哋都觉得呢一件事好难去，系啊，好难去考虑， 系 啊，嗰、那个画面， 中意啊， 我知，系啊，你唔作个小张张嘅，你又作我，又作自己， 因为你好作啊嘛，系啊， 唔系个梁字， 有 冇啊？冇啊， 冇啊，唞下先啦，好唔好？翻嚟我哋继续有其他嘅更加难嘅题嘅， 好啊， 开心字典将啲字砌埋砌埋，今日咧就撇与飞， 冇错， 讲撇即系等于讲个飞字。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如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尽罪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Just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OK Take two 開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 Open Heart Dictionary， 今日系讲个飞字噶。 啊，我终于将啊梁小张可以 摆咗落去啦。 好啦， 你将嗰啲名抽出嚟摆落去啫嘛。 系咩啊？ 梁小张好想入女朋友嗰间房坐低，结果俾人撇完又撇，四个字 咩咩飞飞咯， 系啊。 想入非非， 想入非非啊？ 系啊 ，OK 啊。做咩你咁咪炒一个谜底？我都未估。 吓，咁你又话非非都好估？ 我非非，但我未谂到嘛。好，下一个到我。 好， 六叔越嚟越多桃花，最后撇甩咗佢老婆阿双双。 六月飞双， 系啦。 阿洪永成啊，因为粉底啊，搽嗰啲粉底太厚啊，又系俾人撇完，再撇，真系惨。 洪永成啊， 嗯。 红粉飞飞 系啦， 好嘢， 有几好嘢，张张 阿云系靓女嚟嘅， 系， 哎呀，揿走咗添， 阿云系靓女，系 最近撇甩咗同佢拍拖嘅男朋友，改为拍散拖， 云飞 拍散， 系啦， 系阿妈叫我撇甩唔正经嘅女朋友，再转眼识嗰个。 阿妈叫我咩话？ 系撇甩嗰个唔正经嘅女朋友。转眼再识嗰个四个字嘅，好经典嘅。 撇甩一个咩？撇甩我 阿妈 唔正经阿妈吓， 叫我撇甩唔正经嘅女朋友。 啊， 转眼 妈飞啊？ 咩妈飞？ 阿妈啊嘛，撇甩啊嘛，系由飞字开始。 唔系阿妈 叫我叫飞， 系叫我撇甩唔正经嘅女朋友。阿字开头啦， 阿飞啊，阿飞正传 系啦，嗯，好。撇甩天仙咁靓嘅女朋友，遁入深山打飞 仙系咪啊？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 再讲多次啊！ 撇甩 撇甩天仙咁靓嘅女朋友， 飞天遁地 系啦。 嗯， 嗱呢、這个好长啊。 系 撇甩哥伦比亚女朋友去睇铁打，跟住落街识咗一个中坑，变得好渠，决定撇甩个新女朋友，再落楼下揾阿单眼老船长，话佢累咗我。两句嘢，呢、這个好 两句啊， 几多个字啊？咁样 六啊，十一个字。 哇，十一个字， 好经典噶，两个飞字 嚟 噶。歌词 嘅歌词 系啦，啲老歌嚟嘅。撇甩哥伦比亚女朋友去睇跌打，跟住落街识咗一个中坑， 飞哥跌落坑佢 系啦。 我飞女睇见流眼泪 系啦。 好嘅， 好嘢，系又一堂。 像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保佑，像横越大海的白浪，最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回望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晚，像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保佑，像弯月在。 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密闭空间大挑战最后决胜题，在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首先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乜嘢评估？ 啲，我知道我知道，我系莫莉，我知系价钱评估啊，收少咗咪弊。 错 ，MC 补答， 系危险评估之争啊。 正确 ，MC 胜出。唔想好似莫莉咁变 loser， 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剧，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内开工，做足安全咪放松。我 MC 张天赋。 好啦，时间呢去到11点29分，今日呢就有呢个即安剧喺最后嘅半小时播出嘅。 好啦，咁除此之外嘅话，今日呢我哋仲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爱好系列呢，今日我提咗一个题目，就係叫怀念的歌手及他们的歌曲。怀念意思当然即係佢已经不在呢一个地球啦，咁已经离开咗啦。咁但係作为歌手或者做幕前表演者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都一个安慰嚟嘅，就系就算嗰个人离开咗，但系佢有佢嘅电影啊、歌曲啊、佢作品啊吓、就算一位画家，你今日仲可以睇到啲走咗画家嘅画，就系咁咯，可以留低一啲我哋喜欢佢嘅东西。 系啦，永远都好似活在我哋心中咁啊！咁如果你譬如可想怀念佢嘅时候，你可以听下佢首歌，或者系睇下佢嘅电影，你都会发觉就系、是，咦，佢好似冇走过， 系啊， 而且仲要系喺嗰个时候拍低嘅嗰个样， 最美丽， 永远都会留喺度，唔会老。几好啊！ 一定记到佢最好嘅样实一实，所以咧，我阵间将我今日嘅相送俾两位。 你嘅相 系啊， 唔使你帮我送埋俾李丽蕊啊。我 照呢个 X-ray 系嘛，嗰张都 OK 嘅。 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去年六四集会案，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其中十二名被告在区域法院认罪。认罪的十二人包括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十二名被告全部被控在去年6月4日在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和麦海华另外被控在去年6月4日在维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何文田新盘澳门遭地政总署取消预售楼花同意书，香港测量师学会产业测量组副主席林增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有关同意书中，发展商委托的认可人士如果发现发展商有超支问题，需要通知地政总署，署方就要去查询发展商是不是有能力完成项目，如果在这段期间未能够提供到足够证据满足处方的要求，处方就可以取消预售楼花同意书。林正荣又说，在现行机制下，如果出现取消同意书的情况，买家可以选择向发展商要求取回前期款项，发展商同时亦都要退还 2% 优惠利率给买家。如果买家对项目仍然有信心，可以继续等候发展商是不是可取得满意纸，但即使最终成功交楼，发展商亦都应该要支付 2% 优惠利率作为延期交付的补偿。 香港邮政下个月28号发行祝贺港队运动员在东京奥运表现的邮票小型章，即日起接受预订。小型章一套5枚，分别展示今届港队、今届奥运港队取得奖牌的项目，包括剑击、游泳、乒乓球、空手道和场地单车项目。市民即日起可以在邮票策划及拓展处网页或者 Facebook 专页预订，亦都可以下载并填妥订购表格，交返去任何一间邮政局或者投寄给香港邮政。截止订购日期是今个月21号。另外，为祝贺港队在东京残奥会的表现，香港邮政亦都将会发行另一款的邮票作为纪念，详情稍后公布。北韓在首都平壤今日城廣場舉行夜間閱兵儀式，紀念建國73周年，領袖金正恩出席。他凌晨零時登上閱兵檢閱台，但並沒有發表講話。北韓官方朝中社的報導並沒有提及閱兵儀式展示了什麼武器。閱兵儀式主要檢閱勞農赤衛軍，亦都是負責疫情防控的應急防疫隊伍和保健省隊伍，以及由電單車和拖拉機分隊組成的機械化隊伍在儀式上亮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李日焕负责发表讲话，话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会本住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原则，坚决捍卫北韩人民的尊严和根本利益，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又话会壮大保卫国家的军队，将国防工业提升到更现代化基础上，不断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但是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5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7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8，跌27.7；美团255蚊，跌6.2；阿里巴巴163.8，跌7.1；快手94.95，跌4.25。小米集团23.9，跌6毫；比亚迪股份264.6，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5蚊，跌1.8；东岳集团23.95，跌1.1；中国平安59.6，跌1.45；盈富基金26.56，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17，瑞士法郎0.92，加元1.2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30,006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09。美元，卖出1,78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锦田公路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警署的路面有障碍物噶，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七星岗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锦田公路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警署路面有障碍物噶，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去到七星岗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就是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喺旺角嘅乃路臣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咁而家介乎乃路臣街，应该系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乃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 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来自飲食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莫伟基。没有那么忙的时间，我们都会培训去做一些特别的东西，譬如咖啡的拉花，对他们来讲是一样很吸引的一个活动来的，所以对他们的信心慢慢会增强多一点。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黎英，你咁鍾意李敏豪啊？如果李敏豪係有十分满分，同佢比阿一有几多分呢？ 阿一就会比五分啦，咁就因为佢就眼唔够李敏豪大啦，跟住同埋唔識讲韩文囉。我係黎英，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丰收快活人。 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进入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好期待啊！ 爱好系列，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嘅主题就系话怀念的歌手及他们的作品。 冇错， 咁呢个歌手咧，即系我先啦，好唔好？呢、这个歌手咧就外国歌手嚟，其实我今日三位都系外国嘅。 系 啦，咁呢位歌手咧，即系佢好多歌曲咧都系叫做脍炙人口啊。有一只咧 ，Longer 有冇听过啊？ 有， 叫长啲啊，叫做中意 Longer 啊嘛， 长长少少， 嗰只歌叫长少少。咦，真系。 污蔑咗个偶像 long 噶 long 噶 咁样， 长命啲， 长命啲又得， 或者你 个块 面 长啲， 唔好剪咁短，我要 long 噶， 系啦，佢块面好咯，佢块面咪就系咪长啲咯， 长少少， 系啦，比其他人系 long 噶定， 冇错，长少少。不过咧，佢另外一只歌我今日带嚟俾大家咧，首先咁讲，歌手叫 Dan Fogelberg 啦，咁啊过咗身嘅，2007年过咗身噶啦吓，因病逝世。咁但系佢呢只歌曲咧，后来好似喺呢个节目我都讲过，系形容有一次佢系喺街上面偶遇佢嘅。佢嘅一位前度嘅读紧书嘅时候，大学嘅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啦， 冇错。 咁而后来当佢过身之后咧，有个女士出嚟都讲话呢个歌其实系作俾我嘅，即系因为我而作嘅咁样。咁但系里边有啲嘅，但系咧佢里边有啲嘅情节咧，佢嘅歌词咧系同真人系有少少唔同嘅。譬如话佢只眼，我见到佢而家只眼仲好蔚蓝啊，好靓啊咁样。咁但系个女仔咧，即系真实里边嗰就唔系蓝色眼睛嘅咁咯。咁但系可能即系为填个歌词，或者系做一啲美丽啲嘅图画咁。有少少嘅细节系有少少改动咗，但系基本上嗰个系一个真人改编的歌曲。 我知咩歌 ？Same Old Lang Syne。哇！我写过有一个古仔系用咗呢一首歌， 我记得， 大家记唔记得？ 记得。 嗯， 重遇旧情人，不过今日嘅佢同自己只可以系朋友身份，或者甚至今次分手会唔会再见都唔知道。Dan Fogelberg 嘅呢首歌曲。 Met my old lover in the grocery store.Snow was falling Christmas Eve. I stole behind her in the frozen foods, and I touched her on the sleeve. She didn't recognize the face at first, but then her eyes f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 her purse, and we laughed until we cried. Try to reach beyond the emptiness, but neither 故事发生在1975年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晚上来的。Dan Fogelberg, 今日嗰晚佢想一啲 coffee, 冇 cream, 咁冇 cream 整唔到 coffee 啦，於是呢佢出去想賣啦。咁你知道喺啲小镇里面呢基本上呢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周围都有賣，咁即係成个镇呢得一间铺头开，咁就揸车去咗呢个铺头，啊佢冇揸车就撞去嗰个铺头。咁另外呢嗰个女仔亦都咁啱媽媽叫佢买啲嘢，咁就去咗同一间铺头，大家就撞返，佢哋就係 high school 嘅时候一个叫 sweetheart, 佢哋叫做即係拍过拖嘅。咁所以呢就好似哥所讲啦，诶撞返好开心，就买咗嗰啲 six pack, 即係嗰啲六罐嘅啤酒呢，就喺个女仔嘅车饮倾偈，咁啊倾咗一轮，好啦，已经冇嘢好讲啦，咁佢落车啦，咁个女仔就揸车走，咁就冇再见。但呢个歌咧，五年之后咧就摆咗呢个 Same All In Side, 就讲翻呢一个相逢嘅故事吓。 大家都系友谊永固， 好浪漫、 我觉得其实我好中意呢一啲咁嘅歌词，以及呢啲咁嘅歌曲，因为里面系有画面嘅，以及呢啲咁嘅情况咧， 落雪 啦，你会撞翻你自己嘅旧情人啦，你总会有嘅。你有冇试过？ 我冇。 我试过有一次同有一个朋友。行緊街嘅时候，突然间迎面而嚟有一个女仔拖住另外一个男仔、我同埋一齐嗰个咧系一个男仔朋友嚟嘅吓，佢咧即刻第一时间崩溃。 因为撞翻 个旧情人，喺一个佢冇办法能够即系招架得住嗰个情况之下，因为其实佢哋系忍痛分手嘅，系、个女仔提出分手，而且佢见到嘅就系个女仔拖住嗰个男仔好优秀，跟住咧哇 好优秀 啊，哦 okay、 即系又高又靓仔，咁同埋就原来佢为咗呢一个人骗我，佢系瘦啫， 佢 优 佢优秀， 佢 唔优 秀，又或者佢系瘦，但系佢唔优，明白嘛？ 明白。 咁跟住我就哇，咁点啊？咁佢就即刻冲喺个后巷嗰度咧，系咁喺度喊咯。咁我就企咗喺度等咗佢好耐。 真系不幸， 好不幸啊！ 佢唔撞见咪好咯。 但系就系喺佢冷不防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喺广东度撞到，呢、一世都记得嘅。系、啊，佢 我唯一试过咧，就系有一次坐喺小巴上边、就望见我以前嘅女朋友，但系已经失散咗，即系我已经唔知佢去咗边嘅。 系 喺人群，肯好肯定、人群之中咁行下行。我突然之间好想落车，即系揾佢倾一阵偈，但系个念头闪过嘅车，你知就揸得快啦，阔咁已经，唔知去咗边咁。 佢当时一个人定系点啊？ 一个人啫，我谂佢翻工途中，但系而家已经唔喺香港住嘅，即系而家咪去加拿大好多年。 你见到佢嘅时候，佢系点样啊？有冇肥咗啊？或者个人 仍然 系 好靓 啊？哇，咁就真系好想同佢聚，好想见翻面咯！好啦，头先你呢首歌，我觉得真系都掀起有好多嘅画面啦。咁啊，讲紧嘅即系对，其实都系70年代啊，或者系80年代嘅歌曲啦。跟住咧，我呢一首咧，其实他们组成这一对的二人组合的时候讲的就是60几年，其实那段时候我未出世、但到我大个的时候我是会成日听到我的姐姐啦哥哥啦，那段时候你想想作为黑胶碟有很多炒豆声的，成日就去煲这一只碟、基本上你里面的歌曲首首金曲，每一首都耳熟能详的金曲，方面包括有 Yesterday Once More、Close to You、Superstar、Top of the World、Please Mr. Postman 等等啦。其实讲讲这个 木 匠 乐 队，就是木匠乐队，是两兄弟组成的，就是 Richard Carpenter 和就是 Karen Carpenter， 在1970年至1980年他们是风魔一时的，好不幸在1983年的时候 Karen Carpenter 因为厌食症而去世，亦都挡出了一样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厌食症的、当然很不幸的一件事，不过在今天会揀来的就是在1971年而推出的这一首歌曲，特别在他的金曲当中的话揀来这一首我特别有感觉的、就是、 星期一听就更有感 觉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歌曲都是来自一些我们怀念的歌手，包括刚才这一位 Karen Carpenter， 因为这个厌食症到后来终于就没了这个宝贵生命，但仍然记得他的歌曲，每一首都记得。 好了，我们两个之后的话又到肥强了。 好，我今天选这首歌就是我最喜欢的哥哥张国荣，因为9月12号就是哥哥的忌日。 嗯， 而这首歌呢，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正如好像哥哥曾经都讲过，他说有些歌唱完就算了，不会在 concert 那里再唱，反正就是很多歌都是这样。2013年4月1号即是哥哥离开我们十年之后呢，他的好朋友唐先生在香港某一个电台呢就点了这首歌给哥哥听，就表达他对哥哥的怀念，这首就是你在何地。 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句。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体，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 旧地，偏不可以再与你，好比失去焦距的历史片记。你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要那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今宵冰冷情人你在何地？ 怀念嘅歌手，怀念嘅歌曲啊，去到差唔多十二点钟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系 Leslie 张国荣嘅《你在何地》。翻嚟嘅风骚范围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今日拣嚟嘅歌曲，亦都希望大家咧会喜欢啦。今日天气会点咧？今日天晴啦，下昼酷热咧，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气都会唔稳定嘅，酷热啊，高温触发嘅雷暴吓，海面有涌浪。下个礼拜初天气不稳定，我哋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啦、交通啦、财经等等，然后翻翻嚟仲有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千祈唔好行开啦。稍后咧我仲会有即安剧添嘅， 加嘅防御能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2点，跌408点，总成交金额79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元，跌29.5；美团255.2，跌5.8；阿里巴巴164.5，跌6.4；快手94.65，跌4.6；小米集团23.95，跌5.5；比亚迪股份264.8，跌4.8；恒生中国企业95元，跌1.8；东岳集团23.95，跌1.1；盈富基金26.5，六跌3.4；中国平安59.75，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06，瑞士法郎8.448，澳元5.722，加元6.124，新西兰元5.516，欧元9.19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65点，跌215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06美元，卖出178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由于锦田公路咧路面有障碍物啦，所以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包括系锦田公路去全锦公路方向噶，咁而家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啦，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锦田公路去全锦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方向，龙尾就喺横台山噶。粉锦公路去锦田方向，龙尾就喺横台山。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锦田公路咧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对出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彭家村。粉锦公路去翻锦田方向，龙尾就喺横台山。咁喺九龙啦，咁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喺旺角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奶路神街需要封闭噶。就是封了一段的奶路神街，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同埋地士道街一段都需要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Kitty， 我是阿 O，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朝起身第一件事，你会做乜嘢啊？ 听晨光第一线。 点解呢？ 佢哋嘅声音好似我哋嘅屋企人，好有亲切感。 梁荣忠、 Kitty、 阿 O、 芭比、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晨光第一 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是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嘅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哋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成功设计了一件灵活产品，灵活创意大奖还不是我拿？ 灵活创意大奖是用来表扬一些企业或者机构设计了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创意产品，你件产品符合条件？ 我设计了一个可以前后左右360度灵活转动的扫把头，算不算？ 想知哪些机构企业能够得到灵活创意大奖，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会同你介绍各个灵活创意大奖得主。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 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礼拜咧就怀念啲歌手及他们啲作品啦，咁样。咁今日呢一位歌手咧，即系我好中意听佢歌曲嘅。咁不过咧就已经，我相信咧一般年青嘅朋友未必听过佢嘅名啦吓。佢个名咧叫 Jim Croce 吓， 一流。 年青嘅朋友未必听过啦。佢嘅全名咧叫 James Joseph Croce 吓，咁1943年出世，咁喺1973年啊，啱啱咧30岁嗰年，喺佢嘅事业高峰啦吓，喺佢一只碟叫 Got a Name 出版前一日。佢同另外五個人咧喺一架飛機嘅失事嘅意外裏面咧就過咗身啦。咁其實咧佢喺呢一個意外之前嘅時間咧，啱啱做完一個 concert， 飛去另一個地方，本來做下一場 concert 喺呢個 Texas 德薩斯州嗰度，點知咧就架飛機撞咗啦。咁後來咧就係嗰個叫做死因研究啦，咁啊做。證實咧，即係話係嗰個飛機師人為嘅錯誤咁樣咯。咁、喺飛機上面，除咗呢個飛機師啦，有 Jim Croce 啦，同埋一啲佢嘅譬如 manager 啊、booking agent 啊，同埋另外仲有佢嘅一個 bandmate， 即係佢個樂隊嘅成員添咁咯。咁都係一件令到歌迷好惋惜嘅事情嚟嘅。咁好多歌咧都好聽嘅 Jim Croce。今日揀咗呢首歌，因為我好中意個歌曲嘅意念。佢話如果我能夠將時間呢一樣唔能夠收藏嘅嘢，都能夠收起嚟，我一定将佢收晒送俾你，因为你就系我嘅最爱。歌名叫做《Time in a Bottle》，我会将所有我哋最喜爱的东西送晒俾听紧呢个节目嘅你 ，Jim Croce。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除了这首 Time in a Bottle 之外，有很多歌都好听的，譬如 OutHave to tell you, I love you in a song 啦，咁样都系你系 Jim Croce 嘅作品嚟嘅。好啦，到阿李婆啦。 好啦，咁我而家要介绍嘅呢一位咧，系一位华人嘅女歌手嚟嘅。想问一问两位拍档咧，会唔会相信嘅啫？人有命运。 歌都有条命嘅。 信噶， 我信啊， 信啊，信啊，即系有啲歌咧，可能有啲人唱唔红咁，但系只歌传喺另外一个人身上就唱得好红。 冇 错 啦，譬如好似问我啦，有好多歌都系啦，咁啊都要不能尽录噶啦。咁其实咧，即系歌咧，我都系有条命嘅。有时好可能嘅就系个原唱会唔红，但系有人翻唱重新演绎之后嘅话咧，就红遍天下啦。呢一首歌都可以系咁样讲啊吓，原唱者唱咗呢首歌嘅时候嘅话，系一啲都冇人觉得去赏识嘅。去到1977年嘅时候咧，经过呢一位嘅女歌手再重新演绎之后咧，我敢讲红遍整个华人世界。 咁 犀利，呢个就真系成个华人世界。去到边一度有华人嘅地方嘅话，都一定会识唱。我点解会咁够胆讲咧？即系我觉得我好好彩嘅，就系曾经都可以去过唔同嘅地方嗰度去登台啦。当你一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一对个麦下边嗰啲系全部都可以同你一齐合唱嘅，甚至乎佢就系一啲嘅外国人，佢哋都一定会未必识唱，但系都会听过呢一首歌。咁之后嘅话咧，亦都有数百位嘅中外嘅歌手翻唱过，同埋咧就系有演唱过啦，系成为咧就华人社会、世界同埋就系世界里嚟刘广德系最犀利嘅一首歌曲嚟，我谂都唔使点样介绍啦。而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好犀利啦，红遍喺东南亚啦、日本啦，甚至乎嘅就系佢一唱歌，有人被誉为嘅就系听佢唱歌嘅时候咧，好似含住啲蜜糖咁样。佢把声系非常之好听，好 甜美，系咪？当然佢亦都系即系英年早逝啦，离开咗我哋之后。后嘅话，但系啲作品仍然继续流传。我谂呢一首歌都唔使讲啦啩。哇！就嚟中秋节啦， 邓丽君 系啊，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团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真係非常令人懷念嘅女歌手鄧麗君先 生。冇錯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係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對呀、啊，講得很好誒、嗯。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我去清邁嘅時候係專登去佢曾經喺嗰度下榻 住過 嘅 酒店 個酒店嗰度、嗯。原來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有好多人咧係會去嗰度咧懷念佢嘅、嗯，因為佢住喺嗰間酒店嘅某一間房咧一段好長嘅時間。 同埋佢一尺住有間粉紅色嘅屋。 冇錯。是啊，都是大家很多人会在那里就是怀念的地方。 是、嗯、好，我今次介绍这个呢是我成长的时候呢、 嗯、 都挺触动到我的。 你成长就是80年前咯，是吧？ 清朝年代。 哪位歌手呢？ 是怎样？哪位啊？ 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啊、这个犀利。 第一代。 是第一代，真是第一代。他就是沈雁。他原本呢原来不是。 沈雁之前没有玉女的吗？ 冇噶， 哦， 系啊， 嗰、 啊 那个周旋算唔算咧？ 唔算咯， 唔算。 系啊，喺以佢嘅字啊，佢嘅 咁呢度系咁讲嘅，因为佢其实咧就系八十年代咧就系一个民歌歌手出现嘅。其实之前咧香港或者台湾啊都好少民歌嘅。咁、佢原本系姓周嘅，后来个名叫做林津津。不过点解佢叫沈雁呢？因为啲人觉得佢真系好靓，有呢、這个。 沉 鱼 落 雁， 闭月羞花，所以就叫做沈雁。但好可惜，佢作品唔算多，但系都影响几深远嘅。咁不幸地，佢喺旧年过身，2020年。 但系 因 病系咩事啊？ 唔知吓，总之佢因为佢喺美国。 但其实佢同我哋都有默契，即系好有深切嘅关系，因为上次嚟，唔系上次即系嚟过香港啦。但系佢嗰次因为太虚陷啊，要腰斩啊。 嗯， 即系沈雁出席嘅音乐，你唔知道啊？ 唔知道啊！佢呢度讲咧，佢就话参加咗《青春交响曲之夜》， 系 就同阿钟镇涛合唱。 因为太虚陷，啲 fans 太疯狂啦， 咁紧要 系啊，系啊，提早结束啊！ 哎呀，咁我、 你介绍人首歌，你呢啲都唔知道。 当年系 好 虚陷， 佢呢度冇讲， 好虚陷， 呢度冇讲，系咩音乐会啊？ 应该就系呢个音乐会啦， 就系呢个音乐会 系啦， 交响曲之夜。 嗰阵时，嗰阵时好多嗰啲 night show 喺啊维园啊，喺嗰啲地方做噶嘛。咁如果冇记错，一个维 大 show 嚟噶咯， 维都系公园 大 show 啊。 大 show， 不过我今日拣嘅咧就系佢另一首歌。 我踏浪而来，唔系边只？系定唔系？ 踏浪而来。 咁点解另一首嘅？咁本来仲 有踏浪。 系佢原本有一首歌叫踏浪嘅，不过我拣呢一首。 哦， 我踏浪而来。 好。果然是一些回忆来的。送给大家有沈雁的这首。国语怎么说 我打浪而来。 打浪啊。破坏晒。 你试一下。 你小心讲添啊你。你小心讲啊。 你试一好嘢变衰嘢。 大海你来自何方你有去哪里流浪？有谁知道你寂寞？有谁知道你惆怅？浪花溅湿我衣裳，洗去我心中哀伤。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生命希望。知道你惆怅。 是温莎，洗去我心中哀伤。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身影。 答案咧，沈雁嘅一首歌曲啦，系1979年嘅出道嘅作品啦。咁佢喺60岁嗰一年咧，圣诞节就喺美国离世，佢原因咧就系呢个心脏病嘅。佢嘅名咧叫林津津，后来因为成语咧沉鱼落雁咧，改咗艺名叫做沈雁嘅。正如头先啊马老师所讲啦，咁啊睇翻啲相咧，真系好怀念佢当时嗰个样貌同埋佢啲歌曲吓。就系咁啦，听完呢只歌曲吓， 多谢你嘅补充。 我想请端除拉低个口罩做咩？ 唔该你，系 咧。唔记得，我想请教你，我踏浪而来普通话点讲咧？ 我踏浪而来，啱唔啱？ 对啊， 对不对？你再讲一次。 我踏浪而来。 头先你问我打浪嘅，打浪去潮州铺啦，潮州铺咪喺打浪咯，系咪先？ 东湖头、 墨鱼系咪？系啦，打浪， 打浪而来真系，唉，都 你食得潮州菜多啊？打浪都好嘅， 系啦，肚饿啫。 唔系，喂，讲起食嘢，你有冇讲下大话俾大家听？你落嚟有个同阿。因为我哋有个同一位厨师哥哥嘅， 即系有一个新嘅环节， 系新嘅环节，佢都系讲食嘢嘅， 系啦， 我讲打冷咯， 紧密同佢接触紧，因为呢个咧佢系一个某集团嘅总厨，咁佢有 其实做过一次访问噶啦，我哋 系啦，我哋都已经倾过偈噶啦，见过面噶啦， 系咁，我想请教佢几样嘢，就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自己中意喺屋企整下餸啊，有啲咩好介绍咧，同埋而家系入秋啦，系啦，可能唔应该系。 煲下汤水， 系啦，润一润个喉咙仔咧。 我想问，我想到时咧，即系嗱，我哋轮流会同佢一齐做啦。 冇错， 即系边个做咧？我想一样嘢想问下佢，其实而家咧，即系买一餐餸咧，如果个 budget 如果系100蚊，而系买唔买 买唔到，买唔到。 一 如果你要煲汤嘅话，我咁同你讲，你一定买唔到，你净系买骨都买唔到。 我唔煲汤啦，我唔煲汤， 唔煲汤。如果100蚊嘅话，几多个人食？几多个人食？ 四一家四口 咯，系得嘅，系得嘅。但系你需要喺一啲嘅就系、是、可能佢哋要就系收档之前嘅话，你就去买咧，系有嘅。 但系100蚊一餐，你谂下一个月当一日食两餐啦，早餐唔好计啦，嗰度都成6000蚊咯。 哦，100蚊嗱，100蚊两餐都得。如果你 两餐， 睇下你食啲咩嘢。 两餐唔系我讲100蚊一餐，即系两即系一即系200蚊，即系一日200蚊咯。咁一个月咪6000蚊咯。 但我想问你，好少话系可以两餐食晒嘅。 嗱，阿张张，我俾啲推介你，大豆芽菜加15蚊牛肉， 生果食龙眼啊嘛， 滚个汤，唔系你认真嘅，滚个汤，呢个好好饮嘅，加嚿姜，呢个20蚊都唔使，跟住再买15蚊猪肉，加少少肥猪肉，搅碎去， 猪肉加肥猪肉， 唔系，所以其实咧，系得嘅，即系如果你讲紧话，即系如果100蚊嘅话，其实基本上系可以嘅。 睇下食咩咁 所以咪就系要听下我哋嘅昌哥厨房咯，系 咪？好，留意留意， 自己留意啦吓，有我哋新嘅环节。 好，12:29，33度噶啦，相对湿度67%，我哋听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按照最新嘅预测，热带气旋康森未来两三日嘅路径离香港较远，其对本港风力嘅影响较之前预期低，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嘅机会亦都较低，但市民应该注意未来几日海面会有涌浪。天文台又话，预计热带气旋灿都会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台湾至到吕宋海峡一带，其下沉气流会为华南带嚟酷热天气，而高温天气会触发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两个热带气旋的动向。去年六四集会案，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其中12名被告在区域法院认罪。认罪的12人包括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 十二名被告全部被控在去年6月4日在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另外被控在去年6月4日在维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商讨通关的时候需要研究一旦社区出现感染个案需要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个案会输出到对方的地区，以及针对已过境人士的暴露史有什么机制可以互通消息，令到追踪可以更快和更有效，同时亦都可以避免一旦出现个案令相关措施又是需要叫停。被问到怎样进一步提升本港的疫苗接种率，梁子超建议所有有机会接触到长者的医疗机构应该以类似接种流感疫苗的方式见一个倾一个，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他又说可以在长者接触到的医疗点提供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意见，以较全面的方式推动长者接种。北韓在首都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夜間閱兵儀式，紀念建國73週年，領袖金正恩出席，他在凌晨零時登上閱兵檢閱台，但並沒有發表講話。北韓官方朝中社的報導並沒有提及閱兵儀式展示了什麼武器。阅兵仪式主要检阅卢农赤卫军以负责疫情防控的应急防疫队伍、保健省队伍和由电单车和拖拉机分队组成的机械化队伍在仪式上亮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李日焕负责发表讲话，说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会本住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原则，坚决捍卫北韩人民的尊严和根本利益，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又说会壮大保卫国家的军队，将国防工业提升到更现代化基础上，不断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422点，总成交金额8,0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6跌29.9，美团254.2跌6.8，阿里巴巴164.2跌6.7，快手94.35跌4.9，小米集团23.95跌5.5，比亚迪股份265跌4.6，恒生中国企业94.98跌1.82，东岳集团23.95跌1.1，盈富基金26.56跌3.4，中国平安59.85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6点，跌225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88美元，卖出1,78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九月六号起，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用清脆柔弱的声线，爆发出最强的力量。坚持创作音乐，一步一步唱出他们充满音乐的生命。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女性乐队音乐站。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诶，头先听呢一个新闻咧，好似嗰个一号戒备信号又未必会挂咯。 系啊， 讲下讲下，本来之前今朝听好似话都会多数会挂，咁啊，头先听又好似未必会咯。那个路径方面， 冇错，好难预测啊。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到底呢个风会唔会嚟咧？或者跟住另外嗰个颤都好似劲啲， 系或者打风唔成会三日雨啦，等等啊，都系要小心嘅。 冇错啦，吓嗱，咁啊要小心啦，尤其是而家疫情方面啦，即系点解要小心咧？除咗风之外，有啲嘢都会令我哋小心疫情啦。我见到咧，即系喺城中有啲咁嘅小景啦吓，包括咧就我见到有一位阿姐啦吓。佢去撳嗰啲提款卡嘅，即係入撳之前，佢埋去，係啦，未撳之前攞支嘢咁樣噴， 得嘅咩？ 我唔知得唔得 喎， 噴嗰個撳嗰度啊，撳嗰度啊， 嗰個機好多好時你都會見到，可能已經有塊膠封住咗咯喎， 膠都會污糟噶嘛，個個都係撳嗰塊膠噶嘛， 咁又真嘅。 第一我唔係鼓勵人咁做，不過我見過有人咁做， 係啦，係啊，唔應該嘅。但係問題在於就係真係嘅喎，佢哋有一啲嘅調查有講過，呢啲咁嘅地方其實你嗰塊係最污糟。 嗱，我唔敢留亂噴人哋嘅，但係咧我撳完提款卡。机咧一定会喷自己手， 喷自己手咪得咯，你讲得啱啊，系啊，咁咪得咯，消毒咯，跟住先至再做第二啲嘢咯。 我见过阿姐咧，佢就用一啲叫类似保鲜纸咁样嘅，就铺落嗰个 keyboard 嗰度， 系， 就笃系真系啊， 几好啊，咁样 系啊，我又觉得几好啊，笃完之后咧，咁佢就 成块撕走， 我觉得好好， 跟住送俾你系咪？ 跟住你抹住块面做面膜。 另外我亦都见过咧，就如果大家都知啊，超级市场嗰啲推车嗰啲车柄咧，其实都系个个都摸嘅，咁所以我亦都见过有个。未攞支嘅架車之前咧，咁樣對住個病，咁又噴一輪咧，噴嗰個病，咁先至咪手搭啊！唔知啊，即係可能佢心裏邊舒服啲、安全啲咯，感覺。 但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啱一樣嘢嘅，就係其實係緊張在於你要清潔你嘅雙手，同埋你要消毒嘅係自己個雙手，係妨礙誒，應該話就係阻止到第二時你可能嘅就 掂唔到啲菌啦。 你掂到啲菌唔緊要，但係其實咧就係話你 掂口鼻。 系啦，掂到自己嘅口鼻，跟住就會將一啲咁樣嘅即係病毒咧，會係傳染到自己啫嘛。所以其實你噴嗰啲物件係冇用噶，你係因為如果你噴咗啲物件係冇錯，你消毒咗嗰啲物件，跟住你就要 suppose 上面如果係有黐住咗嗰啲嘢嘅，就會冇曬。咁點解唔倒翻轉？就係、是、你消毒自己張手咧，嚇咁、我就會覺得其實嗰、那個道理係應該要咁諗咯。 可能手都會噴噶，可能佢覺得有雙重保護啦。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咁嗰咧就係啦，睇咗討論區有一個網站啦嚇，咁、就係講嗰啲有一位女士上一架 Uber 車，首先咁講啦，這個、呢個咧 Uber 車咧就而家唔合法。咁啊，同埋你坐咧，虽然咧就好似冇法律上嘅责任，但系咧好似 如果我睇翻个律师所讲咧，佢话嗰个保险系唔包嘅，因为嗰个车本身嘅营运都唔系一个有合法嘅牌照啦，咁所以大家就自己选择啦。咁我呢个就唔系个问题嘅焦点，就话嗰个女士一上车，其实佢揸住喺手噶啦，我知好似杀虫水咁嘅嘢，唔知咩嚟嘅。其实我谂都系一啲消毒剂嗰啲咁啦，即系佢个人一探上去系一个七人车，一上就。咁就噴啦， 噴個司機啊！ 佢噴個位咯， 哦，噴個位， 噴個位咯， 間咁， 即 係 凌空咁樣， 係啦， 咁樣消毒。 因為可能佢係我唔可以用潔癖形容嘅，即係佢可能佢坐落去， 佢唔知你個車 係 咪 有之前有人坐過啊嘛嚇，咁佢就噴咯。咁但係個司機就好大反應，喂喂喂，你噴咩啊？誒落車我唔做你生意咁樣咯，咁就有少少火藥味嘅。後屘嗰個女士惡咗言話嚇，點解唔噴得啊？佢話我都唔知你嗰啲咩嚟嘅咁樣，同埋你都冇問過我咁。咁最後都係即係叫咗。落车话我而家我唔接你啦咁样咯， 系 咁就你觉得其实两者之间边个会你会觉得边个啱边个唔啱咧？其实 我觉得两个都有啱有唔啱。如果我系个女士，我喷我点都要同人哋讲声嘅。喂，你唔知个司机有冇敏感噶嘛？ 嗯， 系咪？或者佢嗰啲嗰张系真皮凳咧、你喷咗嗰支嘢，唔知会唔会系啦好多？ 人哋话火酒如果抹落嗰啲真皮会甩色 嘅， 系啊，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嘛。 佢未必会甩色，但系有个空。 哦、okay, 啊，佢有个空，即系等于你嗰啲被褛，你唔好黐啲嘢落去，系咪？跟住一搣开嘅话咧，你就会有个空喺度噶嘛。 同埋因为佢啲全部私家车嚟噶嘛， 系咯， 咁样佢老细架车嚟噶。 系啊，咁、所以就我谂佢嬲都有个道理嘅，不过就都几即几无情咯，即系落车啦，我唔接你。 咁至于阿姐，我又觉得冇咩唔啱嘅，系咪？佢如果系咁想保护自己啫，但系问题系有时若果系呢啲咁嘅嘢，可能会妨碍到其他人嘅时候，我觉得应该问声。 要问，点都要问。 但系始终我觉得都系嗰句啦，其实大家就搞错晒。其实你话嗰啲什么嗰啲即系免手免洗手嘅呢啲咁嘅酒精搓手液，其实就系咁嘅啫。因为我都同有啲嘅医生朋友有讲过嘅，佢其实最紧要嘅系你对手干净，多过嘅就系你做所有嘅嘢，以及就系经常要提大家嘅就系当。你剝咗個口罩之後，其實好多時候口罩嘅面咧係最污糟嘅，反而佢會留意到嘅就係大家剝咗口罩之後嘅係唔記得要洗手，或者係要消毒你自己隻手，跟住就會摸其他嘢。你會見好多噶，食飯嘅時候咪就係咁樣除低個口罩，跟住就食嘢啦嘛。咁但係其實喺嗰陣時候，你就 suppose 可能會掂到你嗰個口罩外邊嗰個地方咧，你係應該要喺嗰陣時候咧就消毒嘅。 口罩呢一樣嘢咧，而家感覺上咧，即係如果戴過嗰啲咧，即係尤其是人哋戴過嗰啲咧，你會唔會唔舒服㗎？好似嗰日咧，我就喺一間食面嘅地方啦，咁食面啦咁樣，咁噗聲有個叔叔坐咗我前面，即係好近嘅，因為嗰啲卡位咧坐喺度，咁第一時間佢就 擋住 冇板。而家冇噶啦，好多冇噶啦， 好多冇。 而家已經冇板噶啦。佢除咗口罩就擺咗喺我好近我張，我食緊噶啦嘛，擺喺我碗面前邊，即係個口罩 就咁 hea 喺度啊嘛。 就咁 hea 喺度，我又覺得有啲唔係好舒服咯。 你有冇同佢講啊？ 咁，哎呀，嗰個真係叔叔嚟嘅，即係我叫得叔叔嗰啲，你諗下， 係啊，佢咁嘅樣。佢以前都系咁噶，嗬！一翻嚟嘅时候咪摆低个，跟住我咪俾个口罩套你嘅。佢又中意嘅，咁样就 hea 喺度咯。 但系你见到个叔叔，我觉得 梗唔得啦， 算啦， 因为你会污染咗嗰个台面噶嘛。 你 嗰个口罩， 你同佢讲，譬如话叔叔，你介唔介意攞翻好个口罩？我惊我整污糟你个口罩。 OK。我因为嗰个叔叔都比较高龄嘅，咁算啦。咁我快脆食埋就。咁咯，不過 食 口罩 住碗面食啊嘛， 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嘅，因為你自己覺得冇所謂啫，可能人哋會覺得有啲唔舒服咯。總之係，我唔可以話一定係污糟，但係有啲唔舒服咯，就係咁啦嚇。希望大家都係做一個健康嘅開心快活人。嗱，今日天氣都係熱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相對濕度71%，而家係32度。我哋翻嚟咧就會有呢個咩啊？ 即安劇， 冇錯啦。不過而家先聽直歌先，然後就有今日嘅即安劇。 係。 陈柏宇嘅呢首歌曲《结》，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跪也跪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 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周围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 12:48，我们送给大家今日的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翻到嚟密闭空间大挑战，最后一个回合啊！两位参赛者分别有茉莉 ，Hello， 大家好， 仲有 MC 张天赋 ，Hello， 我是 MC。 好啦，介绍一下最后一个回合嘅玩法。喺我哋面前有一个模拟污水渠，一阵两位就要斗快由呢个入口去到嗰边嘅出口。比赛途中如果两位有做得正確嘅地方，评判系会加分。同样有任何地方做错，冇顾及安全系会被扣分嘅。两位清楚游戏规则？ 清楚。 茉莉你有问题？ 梗系有啦，渠、哦。即系我哋真系要当佢系真嘅渠咁样去看待啊？ 都可以咁讲嘅。 即系我哋要当佢里面可能系有有害嘅气体。 合理怀疑啊，因为有害气体咧系可以喺渠道入边出现嘅、哦。例如渠道里面咧嘅有机物质喺分解嘅时候咧会产生甲烷啦、啊，或者硫化氢嘅、哦。而工友搅动污水啊、沉积物或者淤渣嘅动作咧，都可以将一啲已经溶解嘅有毒气体释放出嚟嘅、哦。 除咗咁样之外，如果工友喺渠道里面进行烧焊、使用黏合剂、油漆等等，呢啲工序都有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嘅、哦。 冇错。其实唔止渠道嘅，其他被围封嘅密闭空间，例如系污水渠、坑槽、隧道、喉管，如果喺里面做嘢咧，就会有机会遇到有害气体，一唔小心处理，好容易出意外嘅。所以上至承判商，下至工人都必须做好晒安全措施，治好开工。 咁不如讲咗承判商先啦。在进入这个密闭空间之前，承判商有很多安全措施要做的，例如首先要由一名合资格的人士进行危险的评估，确定渠道里面的潜在危险，还要采取所需要的安全措施，以消除或者减低关乎安全及健康的危险。 同埋咧喺开工前或者工作期间咧，仲要进行埋空气检测噶，因为咧确保进行工作嘅成段工作期间啊，空气质素咧都系喺可以接受嘅水平啊。万一当空气检测仪器警报启动啊，或者察觉有任何危险嘅迹象嘅时候咧，工友就应该依照紧急程序离开啊。 冇错，一定要用适当、准确嘅仪器做空气检测，而唔系用一啲非科学嘅方法嘅。 梗系啦，唔通仲用嗰啲咩点火头井啊，睇下沙井入边有冇生物啊，或者沙井嘅颜色啊，嚟判断佢系咪安全嘅咩？ 嗱，安全起见，进入渠道工作之前咧，首先啊，仲要减低渠道里面嘅有毒气体嘅水平，而且啊，仲要消除有毒气体嘅源头添啊！ 嗱，要减少有毒气体咧，可以使用机械通风设备啦，可以用嚟稀释工作环境嘅空气污染物，防止咧有害嘅气体积聚啊！ 唔好以为清洗咗嗰啲渠道又稀释咗啲空气就安全晒。工友进入密闭空间之前都必须佩戴认可嘅呼吸器具同埋合适嘅全身式安全带。 当然啦，使用呼吸器具之前都要好好检查装备㗎喎，确保所有嘅部件同埋配件都冇任何嘅损坏迹象添。 嗱，而安全带呢就需要连接住救生绳。救生绳嘅另一端呢亦要连接住，例如係救援吊重机或者绞车，或者咧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嘅，而密闭空间外啊，必须要有一名候命嘅工友去睇住嘅。 呢名候命工友佢非常之重要，佢要时刻同渠道里边嘅工友保持联络，要提醒对方留意密闭空间里边嘅任何环境变化。而如果当监测仪器发出警报，候命工友应该立即协助渠内嘅工友依照紧急程序疏散。情况危急嘅时候，候命工友亦都可以将密闭空间里面嘅工友好迅速咁样拉翻出嚟。 哇！照咁睇，工友喺进行密闭空间工作嘅时候，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咁啊，否则真系好容易会有意外发生啊！ 嗱，你讲得啱啊，有时意外发生咧，都系因为工友嘅安全意识不足或者疏忽而引起噶。 例如咧？ 例如为咗贪快想收工或者嫌麻烦，就会乜嘢安全守则都唔跟嗰啲咯。 系啊系啊，我亲耳听过有工友问啊，点解你唔带气樽同埋安全带啊？另一个工友就答佢啦，好快搞掂啦，唔使咁麻烦、 啊。仲有啊，我听过一啲仲离谱嘅情况啊，有工友啊落去渠道做嘢嘅时候，因为觉得好快就会完、啊，所以叫其他工友去食饭先，唔使出面等佢。其他工友啊，梗系唔制啦，万一啊佢喺里面有咩事嘅时候，冇人喺外面及时采取行动，咁咪好易出事咯。 冇错，有人喺外面随时支援，梗系重要啦。不过都试过有工友因为救人心切，随即奋不顾身咁样进入水渠试图救人，结果连自己都不幸吸入有毒气体啊！ 咁即系我哋今次要当前面个渠道真系真实情况咁去做啊？不如咁啦 ，MC， 我入去，你喺出面等我啦。 吓、啊？点解唔可以系我入去啊？不如你做我嘅后面工友啊？ 喂，不如咁啦，主持人啊！唔系办法噶、哦，但系我帮你谂咗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啦。你揾多两个工作人员俾我哋，帮我哋睇住咪得咯。我哋两个入去得唔得？ 系咯，如果唔系，我哋好难当佢系真实情况咁去做噶噃。 等等，啱啱收到导演嘅通知，够钟放饭要休场45分钟，比赛会喺 lunch 之后继续。讲完 吓。我下昼唔得闲 嗱，如果你参与唔到录影嘅话咧，我哋就当你自动弃权，而饮磨呢就会不战而胜啦。 啊，你赶时间嘅话，快啲走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哼，你就想。密闭空间内开工，做足安全咪放松啊！我系 MC 张天赋。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